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啊，咁第二节就可以 走咗啊，曹总。 你入得幾好。 咁其實就我哋都要接應啲啦，因為其實我哋頭先講到七一遊行，咁其實唔止七一啦。 其實我唔想 juicy 嘅，其實 唔止七一啦。其實即係過由習總喺6月29號即係嚟到香港，咁香港呢幾日都雞犬不寧啦，係咪先？咁如果大家有留意開我 Facebook 咧，咁其實我應該6月30號即係七一之前星期六晚咧，我都做咗個 Facebook Live 嘅。咁當中有一啲即係好重要嘅信息都同大家講過嘅。就是關於昨晚洲際國家杯的決賽的足智神燈的推介的、 我真 的漏了。你有 miss 了是 不是？你是不是打起我發達？ 我星期六晚的推介呢是推介即是決賽，即是智利，智利對德國推介智利捧杯的。是即是為什麼呢？因為第一，即是始終德國都是二線兵第二，智利在過去兩年都有些杯賽名。第三，這個龍門我們熟悉的曼城的門將巴和、對著葡萄牙回勇，我相信龍門一有回信心回來就上身了，所以我是推介即是智利是攞冠軍， 即是又再印證一次，即是你近得老蕭多是成了老蕭的真傳，就是做了這個神燈。 你不要說人，蕭生說即是習近平不會有有嚟香港，唔會有恐怖襲擊， 所以大家都驚啊嘛！ 咪中又中啦，係咪？嚇、啊！唔好成日話蕭生啊，老蕭係燈神，係咪？ 我其實以我記得，其實好少話嘅嚇，我都算係比較隱口嗰個噶啦。不過我覺得，如果你係一心要繼承嘅衣缽嘅話，我覺得你係非常之可以喺呢個方向發展，因為事實上咧，即係唔夠6個禮拜咧，英超又會開羅啦。咁到時咧，你係非常之可以積極考慮有一個節目，就係足智神燈啊嘛。 要可唔可以情邀翻 approach？ 花生鬼，唔得佢又屌鬼啊！算啦，啊 ，OK， 喂，咁啊，喂，其实例如呢几日发生嘅事，七日你又唔喺队伍入边啦，咁会隔岸观火，做旁观者，心水更加清咧吓，肥佬你 隔岸观火啊，睇新闻多啦，同埋睇之前之后嘅嘢多啦，即系其实我准备咗，其实就系由习近平开始礼拜四嚟香港嗰时，差唔多要开始讲，因为点解咧？其实今集我想围绕住四个字去讲，跟住叫囚容政治。咁什么叫囚容政治咧？其实就系有一次咧，同阿毛哥倾偈闲谈嘅时候同我讲嘅。因为其实他很清楚讲了一件事，梁振英带来香港一样非常即是非常重要的产物，就是囚容政治。那那种囚容政治就是说，大家好像做 show 或者是只是那些用是非包装的，那些叫是非当人情。现在整个香港就是充满着擦鞋的当人情。即是当我如果知道有一条桥或者一个方法可以奉承我主旨的时候呢，我就将那件事做到 120%、即基本上你要当整个香港是一个战地这样。习近平落出来香港的方圆1公里以外都不可以有人的了。甚至乎有1个声称香港可以独立的人呢，都要拎他去打靶。你要做到那种气势，阿栗战书之言不会责怪你。我不明白为什么整个过程里面第一样，即是我最在意的新闻，就是在博信传回来有段新闻，原来栗战书原来去到酒店下榻的时候拍台闹人。喂，即是我不觉得即是撇开689不讲啦。你话如果要数到，就系话点解有人喺个记者堆度问一啲难堪嘅问题？点解条地毡红地毡又唔够长？即系我觉得，如果你嗰啲嘢都要去挑剔，又或者真系 需要就係話有個消息要流到返嚟香港政界嘅時候呢，咁我想問下你，即係去到美國係咪冇人問你啲嘢呢？去到美國你條地氈係咪一定夠長嘅呢？去到美國最撚多就係冇咗個689衝上你飛機度啫。即係呢件事呢，我睇完咗一樣嘢。我以前呢養隻狗嘅，十年前每一次返到屋企呢，佢就好乖，即係搖住尾咁撲上嚟。 即係你係狗主嚟嘅。 我係狗主嚟嘅。有個 catch， 佢每次呢撲佢嚟門口迎接我嘅時候呢，總係會賴督尿喎。佢系一扑扑上嚟就企高身啦，你会抱高佢锡下咁啊！哎呀，毛又翻嚟啦，点点点，你会见到佢哋姑姑咧就平咁，好似即系有个喷泉咁。咁之后咧，我同啲养狗嘅朋友同埋啲狗店嘅狗主倾过，原来呢啲系嗰种亢奋状态啊！即系一只狗咧，你去街去足一日咧，翻嚟八九点见到你嘅时候，佢个心情系好亢奋，即系你。十足就好似689咁样，呢一只狗咧，一见到习大大只飞机落咗嚟香港，个心情就好亢奋，一亢奋就见到佢哇快插扑上个习足个大髀度屙督尿先啦，话俾佢听我好亢奋啊，而家我失禁啊，净好似潮吹咁话俾你听，哇我好兴奋啊，见到习大大，问题就系话点解呢件事系冇人嚟 brief 佢，你系唔可以上飞机接佢落嚟嘅？你知点解唱？ 即系嗰架系相对于我唔知点称呼啦，但系你睇戏，我哋睇荷里活片睇得多，嗰架系相对于美国嘅 Air Force One 嚟噶嘛？ 系啊， 系咪？咁但系因为你要知道你梁振英嗰个人嘅咩心态先，个心理状况系点先？我哋又系好似鬼探咁样，系咪？喂，你二三月嗰阵时候，我都唔记得咗几时嘅事啦。喂，先至七个政治局常委，逐个同你握手。你是国家领导人，政协副主席是不是、嗯、喂，那他是国家领导人啦、啊、那我是国家领导人，那我上国家领导人的飞机有什么问题、啊、 即他当那个 Air Force One 他自己有份。哇，呢即这样东西是大不为啦。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当你扑了一架飞机上去，你想想你扑完上去招呼完他一轮，你是你落飞机先还是习近平落飞机先？是不可能习近平跟着你落的嘛，你紧要得过习近平啊？不是啊嘛，所以你上到飞机你只有一个做法，就是习近平落机先，你好像是狗那样哈巴跟着落去。那个问题是奇的，那当你689是扑了张飞机的时候，他落来就楼梯第一个见到谁？哦，原来是林郑月娥，那就怪了。咁你好似佢落飛機嗰都仲係在位喎，點解行政長官唔係喺個飛機樓下等緊佢嘅呢？所以呢件事怪怪在就係話，點解成個 cabin 裏面冇人同佢 brief 呢一個 protocol？ 即係可能性有兩個，一同佢 brief 嗰個都係好撚憎佢啦，仆街！件事就係話，就係呢一樣嘢嚇，搓完咁扁，將佢 morph 到一個你唔鍾意聽嘅版本啊！等你只仆街蝦巴狗咧就～扑上去习近平度坐捻住佢屙督尿，摆明就先勾佢嘅。第二个可能性，而我觉得比较相近嘅一个就系、是、咧，即系689系非常之深谋远虑，觉得呢一个举动可以挑拨某种人嘅神经。嗱，成件事咧，有一点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嘅，佢系喺香港系讲咗样好紧要嘢。喂，原来香港嘅管治咧系可以绕过张德纲，直接由习近平落指令。喂，我都好撚奇喎呢一樣嘢。 我覺得更加奇怪嘅地方呢就係、是、佢講完呢個說話之後呢並冇傳媒係大肆報導。 Exactly。 嗱，我記得呢樣嘢係習近平嚟到香港，跟住係第一日應該係29號嗰個下午，我唔知係咪喺禮賓府嘅。定係喺邊度，咁咪見曬所有乜嘢乜柒咩司法界政府所有人嘅代表，嗰個又係嗰啲即係濕鳩大合照嘅環節，跟住 差唔多第一個節目就 跟住習總係企喺度講話嘅，咁跟住梁振英又講話，咁當中講到就係話特區呢五年嚟好多嘅事情咧，都係由習啊主席係 耍鼠屎， 係直接指導嘅喎，係咪報咗出嚟之後，覺得竟然冇一個。特别大嘅回响出到嚟， 即系嗰单新闻咧，我冇记错，明报报嘅。但系问题就系苹果，你有冇即系一啲评论分析咧？冇。咁其他主流媒体更加唔使讲啦，更加唔使讲 CCTVB 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正正挑拨到张德纲嘅神经嘅。喂，你如果习近平可以绕过张德纲，对香港嘅行政长官系直接下达政治命令嘅话，咁张德纲嘅位喺边啊？佢仲系咪国家领导人啊？喂，香港系管辖佢管辖范围嚟噶嘛？ 哦，你完全系将呢件事系当冇发生过，又或者将佢嘅功绩系置于不闻咁样。喂，我觉得好捻奇喎，呢啲事你要连埋边度睇咧？今日原来出紧多条朋友片，即系据我所知，唔系朋友片，系朋友相啫。咁今日你会上网啊？今日突然之间我哋多咗好多朋友，原来一讲到阿黄先生同埋阿范爷爷嘅关系咧，突然之间全世界都系朋友。咁我就唔记得喺边度睇过个 post。咁就係睇到原来有个肥佬啦，个肚腩细过我少少，好多脚毛嘅。咁就有个女人穿住件浅紫色闪令令嘅旗袍，上身下身呢係冇嘢嘅，即係基本上就搵个825得住个镜头嘅。跟住就喺度服侍緊个主子，个主子就坐喺度啦。即係其实成件事呢所有男人都幻想到，亦都觉得呢件事係非常之 fancyable， 即係简单觉得好 fancy 嘅。係。但系睇嗰个女人个衣着咧，嗰件浅紫色嘅皮袍咧就恰巧，原同我范冰冰出 show 嗰件旗袍一模一样嘅。咁大家都即系 要成日撞衫嘅嘢，成日都有噶啦。 广传紧郭文贵新一段片就系佢爆，喂，原来咧阿范爷爷系服侍过黄绮珊嘅，即系你仲要知道一样嘢好捻紧要，一张咁嘅相咧，你系唔可以 selfie 嘅仔，你即系有现场嘅人专人。做导演有人打灯帮佢拍咗呢段嘢佢。咁我想问一下，咁负责拍片嗰个应该我系 friend 即系我享受嘅服务阿昌，你系揸机呀，定还是你系唔知边个指派嘅特务呢？ 喂，但系喂阿肥佬黎，即系熟悉国情嘅朋友都其实好清楚内地官场嗰啲法则㗎啦，系咪先。 我 好多啲咩一虎八奶系咪嗰个系艾美美嘅，但系即系你见到啲县官或者啲市政府啲官媒，点解你搞嘢之前五男三女四男五女啲全部坐到坐定定排埋一齐要影张相先㗎嘛。因为大家都要揸住大家嘅证据㗎嘛。咁所以其实原来伸延到去即系官场最顶端嘅情况本质上面冇差异，但系呢技术上面是会复杂啲嘅，或者系先进啲嘅，即系有专人，系有啲做啲有啲后期啊 ，mixing 啊咁样，系可能你都可以开发呢条财路，你谂下系。 我系负责，都系我负责享受噶，呢啲都系冇搞我啊，系嘛？ 即系有专人打灯拍晒片咁样，可能加埋前面嗰啲，即系而家 3D 电影咁样飞出嚟，《西游记》个西字好立体咁，《西游记》咁弹出嚟，咁嗰啲加埋字幕。 即系你由呢一度讲翻六八九呢两日做嘅嘢咧，即系我系非常之相信十九大之前。 我以为你。你话系习总嗰晚喺礼宾府，有阿梁振英两公婆喺度，跟住又有阿林郑两公婆喺度， 阿哥 四哥就喺礼宾府入边，习总就喺后边企喺度监察，跟住有人打灯，系啦，有人喺个个坐 定系习总攞部手机自己拍。咁啊！呢啲太香艳啦，吓！ 你觉得香艳添啊？ 即系 你即系佢计啲 B 哥， 我好客气嘅说法嚟啫，我好客气嘅说法嚟啫。咁但系实际上 咧，可以解释到点解嗰日点解最尾第二朝早阿林生会着对白袜， 即系原来着错咗第二对袜。啊！一唔做编剧，原来你系黄杨达嘅 fans 啊！真系走漏咗眼，即系我觉得。个酬庸政治去到呢度，大家要互相带住对方黑材料，要大家去奉承主子贡献嗰种媚共嘅方法，即系我觉得香港影响到呢一刻，即系我觉得系你唔好同我再讲什么，即系话咩基本法已死，其实呢啲咧大家已经习惯咗好耐，即系唔好当呢样嘢再当新闻报，你已经有个心理准备就系话，即系当喺呢个完全喺基本法即系唔再 valid 嘅方，即系嘅情况之下，到底点样活好去做一个香港人呢？吓， 我谂我有文章写过你类似嗰个讲法，咁、但我好简单啲啫，就系讲即系想恶佛善啊，即系总之你做到屈永贤，做到周融咁样样咧，你系就系越做越发嘅，系吓，咁喺呢个体制入边，咁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即系究竟系咪即系林郑？是一个即是会不会在这方面有个改变呢？咁但是现在你见到整个 transition 这几日是不是先喂你七一上任第一日你那个警黑合作又被我们见返即当年占中或者甚至再早久远少少嘅当日咩啊 你有没有收到封警黑合作呢单嘢 梁振英入去元朗咁样搵梁子祥嗰啲 喂，呢样嘢，嗱，我知道，嗱，你上一集我哋都讲过啦，即系好多人系留意紧吓，有啲咩风吹草动，周围八紧，尤其是激进派嘅行动系点样样去做？ 嗯， 咁我又估唔到嗰个针对性系去到呢个位喎，即系你系好明显地，你系摆到明噶啦，要即连即系去到社民连总部楼下去剥烂你嘅棺材嘅。 你嗰个操作系点啊？你觉得？ 嗱，我反而我系会咁谂嘅，系嗱，首先警察方面，例如七一朝早咁啊，阿文远大将军即系俾人影，俾香港01影到喺警车俾人揼柒啦咁样，呢样嘢我觉得已经系一定系有一啲即系暗示或者有啲仇视明示嘅仇企喺警队入边嘅话，你打柒佢都唔紧要嘅系，你第一而家你嗰、那个即檢控係你睇到你檢控七警檢控手臂伸長嗰條叫咩名話係 邊個？ 朱經緯係咪？咁啊依啲即已經有證有啲警隊嗰啲收黑錢嗰條友做咗大律師跟住幫你打嘅，即你知道講幫朱經緯打嗰單嘢 係 先嗰個鬼佬啊嘛，係嗰陣時做差佬咁，但係因為即係懷疑收黑錢，俾人停我職嘅時間咧，走去讀個大律師牌翻嚟，咁而家做咗大律師咁樣幫你打 case 咁樣，已經有一條龍嘅服務，即係幫你啲警察係去執行政治任務，而係牽涉到依一啲刑事嘅俾人咬翻轉頭嘅時候咧，係幫你去打官司嘅，係咁而第二就算你真係入咗賊嘅話咧，唔好彩嘅話咧。你都有一個敬言人基金幫到你嘛，係咪？咁即係呢個就係當初我哋即係估計唔到，或者竟然諗都諗唔到佢可以向咁嘅方向發展。之後我哋諗緊，喂，你哋啲前線警務人員係俾梁振英推出嚟，係嘛？做政治任務，跟住班大人就係班大 Sir 啊，班政治決策嘅人物啊，自己就即係安樂樂坐定定喺度收錢盤滿，或者坐享權力坐享其成。你哋出嚟就做呢、這、一個即係俾人買咗豬仔嘅咁樣。咁你又諗下啦，係咪真係幫繼續做差佬？你覺得即係咁威啦？喂，但係而家唔係喎，原來係已經對呢樣嘢，佢哋已經有一個即係有個 system， 有一個系統幫你。你做呢啲嘢唔緊要，係咪？有人俾安家費你。 但 律政司警队检控一条龙都帮到你，咁呢个第一样嘢，即系警察自己本身系去执行啲政治任务，而系去即系越权滥权嘅情况咧，都有有啲保障喺度啦。系第二就系你讲个黑社会个问题啦，就系话呢样嘢，我觉得即系结合我自己个经验啊，即系之前话搵啲人搵我收风啊，问到我会做啲咩啊，咁嗰啲咧，其实系习近平嚟到咧， 你有冇神秘行动啊？ 系 吓。神秘行动都唔知去晒边喎。 咁就神你就 我。你收唔收到风啊？ 我听讲话，因为今日新闻我见到 now 系琴日新闻嘅，就话因为长征冇火箭升发射失败嘛，系。咁我哋不能够。 屌你，我正捻想讲。 我哋不能够排除人哋，即系阿巴治奥佢哋。 屌你，你梗系香港见佢唔到，佢跑咗去火箭度搞冧你支火箭啊嘛！你班死人香港人咁咧，谂唔到，扑你个街！你梁文道，你仲喺度发文，你话佢两条友唔知去边度，人哋上得咗去搞火箭啊！你香港人仲喺度搞香港，有冇好搞啫？你香港留翻俾你啲嗰啲泛民啊，啲和你飞飞搞啦，扑街！佢爬捻咗晒空搞冧你支火箭啊！你仲好意思笑人？你梁文杰而家乜捻嘢人嚟噶？吓 嗱，仲有一样嘢系辽宁号礼拜五嚟香港啊，系 你而家小心添，话俾你听。一入到嚟香港维多利亚港翻张穿个窿漏水，我话你听。 你点知个神秘行动系咪原来你七一系即系嗰日就去咗呢一个石岗军营定系解放军总部嗰度去排队攞飞攞丑，攞完张飞上到去参观辽宁号？ 唔得，原来佢系只系得2000个 quota 去参观辽宁号。第一，第二，所有飞都系实名制嘅，即系话你杨继昌就去攞飞咧，唔好意思啊，唔得，因为你叫杨继昌咧。嗱呢位先生得唔得咧？呢位先生我唔知得唔得，但肯定咧，花生台个个都唔得，花生台个个都唔得， 系唔得定得啊，应该讲，因为 必噶喂， 我哋要用我哋唔得 解放军总部嗰啲人唔识听花生台，唔识听广东话噶嘛，我咪讲好多次咯。如果唔系嘅话，即系阿郁文都讲咗退出政坛咁耐，点解要写篇白纸黑字嘅嘢出嚟话退出政坛呢？因为啲北佬唔识听过郁文节目，真系冇听郁文节目噶，所以写篇嘢白纸黑字话俾你听，我唔搞嘢啦，咁样嚟交球名状啊嘛。 系啊，但系咧，你唔好排除阿巴志豪先生咧，已经爬咗去辽宁号嘅某一处地方等待时机。屌你一嚟到香港啊！炸个窿仆街，炸冧你只辽宁号！喂，咁你一铺响度啦，你仲话俾人哋屌你冇行动，而家打冧你一条火箭，打冧你一条船， 都唔使特别炸得辽宁号本身漏水噶嘛，好似 你咁，如果漏水唔会沉啊嘛，咪屌正经啲。头先我讲到，点解我问你，如果即北京又或者中联办一啲。政治指令怎样去執行呢？其实你个讲法我不是完全掰，但是我会觉得是分两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呢就是管理层的层次。其实已经在很多不同的节目讲过，其实在香港很多政治决策局本身已经是很多共产党党员渗入了去。不是讲今日的事，是讲香港沦陷了二十年。在这个二十年的期间是不断有香港的即是以前殖民地的官员是翻工去翻北京，即是所以要做交流啦，大家互相学习啦。那些人是已经是共产党的体制里面一部分，而他翻到香港就是飞黄腾达。即是所以你会知道呢，今次为什么北京对林郑任命的官员那条拉是揸得那么 strict， 而是很坦白跟你讲，你摆得入去个决策局里面做局长，又或者重要位置官员的人，全部都是不止北京 approve， 而且北京会有上线去管理这班人。 我可以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李少光和汤显明。 这是 一刻，你现在这一刻讲的 太明显，即当然再要看 是 对，再要看实就是谁，梗系看实罗志光啦，是吧？即你不要以为。 哪个罗志光才有两个的 民主党个以前民主党党员，即系唔系话佢好定唔好，而系话当佢可以委任你去做一个劳福局局长嘅时候，佢必定系有上线跟紧你，知道你究竟有啲乜嘢会做，啲乜嘢唔会做。嗱，佢一阵第三节我详细讲林郑嘅嘢，但系咧都即系而家我讲埋个第二个层次先。第二个层次就是说普遍在纪律机构那里，而是说非常之多人，因为我有朋友在纪律机构又或者跟他们去报埋同一些 course 去上紧，其实他是讲得很清楚，每一次这些 group 呢都会有些人很主动地挑起黄蓝丝之间的价值观不同的东西。在度争辩啦、争论啦。当你一有新闻播出嘅时候，即系例如七警啊，例如七一游行啊，呢啲人哋会大放厥词喺啲 group 度咧，散播一种就系黄蓝对立嘅形象。咁即系代表啲咩咧？就即系好似以前教主咁，即系当你系教徒嗰刻咧，就要洗捻晒你哋脑，所有你教徒以外嘅人都应该打尘。即系你要明白呢一种仇视对方嘅心态咧，你话而家系一个所谓叫选举期间啊，我互相竞票，我争你嘅票，你争我票，即系我觉得呢啲嘢擦枪走火或者，即系我觉得你系可以当呢一样嘢系一个选举工程一部分。不过如果呢一样嘢离开选举工程本身咧，呢个系百分之一百嘅种族仇恨。你要搞呢啲嘢，你系真系一样嘢嘅啫，就系永远觉得支持民主，所谓叫自称黄丝嘅人。是被美国佬操纵啦，是被肥佬黎操纵啦，佢全部都是搞乱香港人。咁所以喺警察之间或者纪律部队之间，有一班人其实就係因为呢啲咁嘅言论而係会戴有色眼镜睇所有自称黄丝人。而呢一样嘢根深蒂固咗中咗一个体制里面。咁就算佢成个香港政府唔系俾共产党操纵都好啦，喺上面嘅指令下达落嚟系執行唔到都好啦，而佢本身已经有一种价值判断，就是说他觉得打你黄丝仲紧要过打古惑仔。呢两你睇到条片啦，喺七十一里面嘛，有条友嘛，两个差佬都打唔过啦。嗰个友系耍啲盲拳嘅，大佬系咁化手化脚。嗰两条差佬，屌你，只系嗰啲咩咧？只系嗰啲咖啡兵啊！乜嘢叫咖啡兵咧？当你架车乱交咁拍嘅时候，有人着住咖啡色制服，嗰啲叫交通督导员咪插你牌嗰啲啊！又唔捻打得，又唔捻睇得，学又唔学得，系嘛？行埋去搔手弄脚又唔够嗰条癫佬嚟，唔系嗰个癫佬啊！你冇入我数啊！咁你揸胡椒喷雾喷佢又唔系，又唔够揽埋去揽鸠住佢，咁大家好似喺度哇，小朋友打烂仔胶咁。但系打唔文远嗰啲系咩人咧？你睇到佢架警车噶， 屌你好似葉問咁㗎喎，嗰啲腳啊好撚大手。 而家 BBL 嗰條友係 PTU 嚟㗎嘛。 咁咪就係囉。 咪呢樣嘢其實 即係對付你社運人士就 PTU, 就歪帽就反黑組。真係喺街上面行必嗰啲呢，你俾個癲佬打唔過。 唔係呢個這個有原因嘅，呢個因為就係、是、因為嗰日個個都加班㗎嘛，其實就係要管理呢啲咁嘅人。是变咗唔系平时即系讲紧我哋见到嗰啲马 Sir 啊嗰啲人出嚟噶嘛，系完全平时系即系就系搵调开啲反黑草啊、PDU 啊、机动部队啊咁嗰啲人系过嚟去做呢样嘢，而佢哋打开反噶嘛，即系咁亦都有咁嘅解释。咁当然你呢个解释其实都系我以前都有写文讲过，即系唔系但唔系讲紧你呢个 prospect， 唔系讲黄蓝丝个 prospect，而系讲紧系话佢哋一种系嗰种对于。警察公仆嗰种意识嗰种丧失，即系好似讲得可能 佢觉得自己系军人， 好捻伟大，冇出粮咁样嘅，系我嚟保护你哋嘅，系咪？所以我嘅权力，我梗系有权嘅时候，我梗系要用尽啦。系咁呢样嘢，咁当然落到去执行政治任务嘅时候嘅话，咁当然可能再加埋你啦，黄蓝丝嗰样嘢。但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去翻转头少少嘅弯，倒翻少大 rewind 翻就系话，你觉得阿习总落嚟呢几日动用到即系？揾古惑仔打烂阿古去社民联总部楼下打烂个棺材咧，呢样嘢习总知唔知咧？ 如果你真系问我知抑或唔知咧，唔知啊！转头翻嚟俾时间你解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